看似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。还轻呼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。 这首歌曲的无赖让郑中基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将痴男怨女情的描绘的是淋漓尽致了。明明可以成为下一个张学友，非要努力成为周星驰，这是对于他的最佳评价。有副好嗓音，却只一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了拍戏上。郑中基在上世纪末可谓是红遍了港台，被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，常与陈奕迅、谭咏麟等实力的唱将相提并论，而最早也曾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，后被周志平一举相中，成为歌手而正式出道。现在呢，虽然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演艺的道路上，也希望他越走越远。继续呢，和你在经典九六九，这是叶倩文，潇洒走一回。

变绝望，拈花把刀并绝杀西凉正王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分昂，天阔雪漫漫共谁同行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为贪趁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共乱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告日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，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生争不透这条难题，争风品与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争风品与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争风品与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争风品与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 周华健写的武侠歌曲呢，一向都很上口，虽然不及黄沾、顾嘉辉的大气磅礴，却也自带着周氏的烙印，酣畅淋漓。周华健的一首《难念的经》来自于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马上为你送出的声音是来自于许冠杰的《梨涡浅笑》。许冠杰呢，自1970年起以通俗的广东歌词谱下了多谱乐章，于1974年开始一共推出了18张全粤语的大碟，原创歌曲更是超过了160首。他凭借着出众的才华呢，开创了香港粤语流行曲的潮流，也将粤语歌曲推上了台面，更因此呢被称作为一代宗师。继续和你在经典969，这是许冠杰《梨涡浅笑》。 梨涡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，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难桥，梨涡轻照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响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梨涡浅笑似把君邀，以梦轻快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涡虽俏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 花依旧欲人眠。落极痴恋变恨了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欲人眠。梦已消，花依旧欲人眠。 Show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2017年9月开始，北京的产权保障房开启了共有产权模式。截至11月底，北京市已经有38个共有产权房入市，房源大约3.5万套。环保部昨天发特级函，要求呢煤改气未完成的地区继续燃煤取暖，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。北京首个共享书架现身中关村的创业大街，读者可以24小时扫码借阅归还。北京市教委最近出台了多项举措，要加强幼儿园的管理，规范办园行为。北京市新机场10家航空公司确定入驻，商业设施全球招商。北京春节前将举办百场的招聘会，会提供至少50000多个岗位。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，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1193亿美元，连续10个月回升，诸多因素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，2016年中国创新的指数为181.2，比上年增长了5.7%，创业成效进一步显现。 笨小孩 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 10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、哎、 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 花自然会开。 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 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、哦、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、啊、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 哎，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的。 笨小孩， 我 哎，急死我了！再来呐！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你好。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，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想不开， 当然有分别咯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、柯受良和吴宗宪三人共同演唱的一首《笨小孩》。你呢可以从歌词中看出当年刘德华成长的历程和踏实的本性。三个人的演唱也仿佛将我们再度拉回了曾经的那个年代。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国家对消防安全可谓是越来越重视，那提高自身的消防意识也是显得格外的重要。此时冬季的来临，冬季采暖也是引起火灾的重要原因之一了。在生活中，你有注意到安全隐患的细节吗？你的家里有灭火器吗？我们应该如何在出现火灾的时候保护自身的安全呢？你都知道哪些安全的小常识？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2017 EO 创新者年会将于12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，100家国内外知名大咖共同探讨科技、一带一路、汽车、新零售等前沿商业资讯。详情关注 EO 官网或百度搜索 EO 创新者年会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